那么刚才您还说到碑亭也换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说一下这个碑哈。 嗯、 北京孔庙和其他地方一个很大的不同的之一就是这里有碑林。这个碑林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啊，我们所谓的这个孔庙的这个碑林呢，主要就是指这个孔庙第一进院落的这个进士题名碑。啊，进士题名碑呢？ 进士题名碑，您慢点说。 进士题名碑， 哎， 它一共呢有198座进士题名碑，啊，其中元代呢有3座，明代有77座，啊，清代是118座。 嗯， 它记录了51624名。 嗯， 进士的姓名、籍贯和名次。 嗯， 元代他开了16次的科举，但是现在只找到3块、 嗯、 是因为这个明代他们，就是明代这科考完之后啊，他们为了省事儿， 嗯， 就把元代碑上字儿 抹 去了， 给 抹 了， 对，抹，然后刻上自己的字儿、 哦， 所以现在的3块呢，还是在清康熙时候对国子监的地面进行整修的时候挖出来的， 嗯。嗯， 明代的呢，应该是只有永乐之后的进士题名碑。 哦， 之前的题名碑呢，当然应该就是在南京啊，因为那会儿的，明代的那个都城是在金陵嘛，就是所谓南京。 嗯嗯。 在南京的国子监，但今天也找不到了。 嗯， 就这样子。 嗯，所以现在的北京的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实际上是有189座碑林。 198座。 啊、哦，198座。碑林实际上上面就是刻着 51624名。 就等于是每一科出来之后，就是那一年考上的那些人。 对，每一科所有人的，就比如说你，比方说你今年考的， 嗯， 然后你考中了，就给了你的进士的这个就你考上进士了，然后你的姓名、籍贯和名次都要刻在这块碑上。 您跟我们说到这个进士是相当于考成什么程度叫进士了？ 啊，进士以现在来说就没有什么特别， 嗯， 准确的，大概 就比如说他先经过了这个乡试、 那个以这个明清这个两朝来说呢，它是有这个3级考试制度，所谓的要乡试、 嗯， 就在各个省或者是几个省一块儿。 嗯， 举行考试， 嗯， 你要考中这个资格呢叫举人， 嗯， 你有了这个资格呢就可以到北京来参加会试，就是天下的举子都到北京来参加会试， 嗯， 会试再考中之后你才有资格去参加殿试，由皇上亲自来考你， 嗯， 是它是有3级的考试。 嗯，这个进士是在哪一级？ 进士就是你通过了殿试之后， 嗯， 你就是进士 啊，那就是 每3年考一次， 就我们常说的这个状元、榜眼、探花，完了之后，其他的那些就是进士，是吧？ 状元、榜眼、探花也叫进士， 也叫进士，只是他们是头三名哈。 对，只是他们头三名， 哦、 就特殊的称呼。 那一般的那个碑上面就一榜的这个进士会有多少人呢？ 大概是300多人左右。 300多人， 对， 哦、 有时候多，有时候少。 哦，这里头有些什么比较著名的人物，您说一下我们可能知道的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那个，我觉得首先咱要提一下这个北京城的保护者， 嗯， 于谦，他是永乐19年辛丑科的进士， 嗯， 他在会试的时候是第一名，叫会员，非常厉害， 嗯， 但在殿试的时候呢，他可能作为一个这个血气方刚的这个年轻人，他针砭时弊，他批评朝政， 嗯， 用词非常的犀利激烈，结果就触怒了永乐皇帝。 嗯， 永乐皇帝心想：你这还没考上呢，你就这样，这，所以就把他从本来的名次很高， 嗯、 直接给他降到了3甲第92名。 哦， 然后明英宗被太监忽悠着去土木堡 土木堡， 对， 嗯、 去和瓦剌军打仗去，结果被俘了嘛。 嗯， 然后北京城就被围了。 嗯， 当时呢，那个大臣们就说：咱跑吧，迁都吧，所以就是从北京迁走吧。但是于谦呢，他就这个力排众议，他就要保卫北京，最后就把北京保卫下来了。 嗯、 最后还留下了他为官非常清正不阿， 嗯， 最后留下了著名的诗篇叫《石灰吟》嘛。 嗯嗯，于谦 对，还有 不是说相声那个， 不是 古代的名臣。 对，他今天在北京还有他的祠堂呢，在东单附近， 嗯、 好像叫西表背胡同吧。 嗯， 然后我们前面说过，就这个三级考试嘛， 嗯， 乡试、会试和殿试啊。 嗯， 乡试的第一名叫解元。 嗯， 就是解放的解。 嗯， 会试的第一名呢叫会员，就是会议的会。 嗯， 啊，殿试第一名大家都知道， 状元， 对 啊，3个元。 我们一般来说就是你知道的，3级考试中你都拿到第一名叫连中3元 啊。 但是明朝这整个这一科，明朝总共考了80几科，只有一个人做到了连中3元，他叫商禄，他是明正统10年乙丑科的进士。 嗯， 在土木堡之变中呢，他和于谦是一样的，也是要保住北京。 嗯， 反对。

第二呢，就是你要好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嘛。 对。 然后信呢，就是诚实无欺。 嗯， 民无信不立，信是做人的根本，是你立事处事的一个准则。简单的就说一下就可以。 北京市中小学生的第一课，那都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其中的重要内容就是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而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也因此成为开学典礼的热门举办地。古人开学那都是要拜孔子的，叫试菜礼，向孔子像献上蔬果并行拜礼。那这孔庙和国子监里还有哪些规矩呢？今天啊，我们特意请了一位这方面的专家，给大家讲一讲古代学生的那些礼儿。 人之初，性本善。 中国的国学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我们民族五千年文化的积淀。相传孔子啊，闻韶乐三个月不知道肉是什么味儿。 孔庙国子监博物馆位于北京安定门内的国子监街上，它有两个著名的古建筑孔庙和国子监组成。这两位呢，可以说是做了好几百年的老邻居了。游客提问： 我想问一下馆长，就是为什么国子监和那个孔庙要合在一起做一共同一个博物馆，然后做来展出？ 庙学一体，庙学合一啊，这是我们中国古代教育教化的一个规制。那么北京的孔庙国子监，它是典型的庙学合一，庙学一体。它呈现的是左庙右学，也就是说这一个人是吧，面南背北，这样的话定方位，你的左手就是庙，你的右边就是学。右学这个学是什么呢？那北京的这个国子监，它是从元明清三朝的最高学府，历经了730年的历史。庙啊，就是指文庙啊，文庙也称为是先师庙啊、孔子庙啊、夫子庙。那么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要礼敬孔子，要祭拜孔子。不仅学生要祭要拜，而且皇帝是吧，要率先拜。因为孔子创立了儒家思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他的思想作为治国的统治思想。融合的过程当中，就是有了学，就要有庙来拜孔子。 网友多多米说，他说孔子曾经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这个我从小就觉得好棒啊。读书人这样传播自己的理念真的是很值得尊重哈。您不是不接受吗？我带着弟子们周游列国，我来告诉你们我这好在哪儿哈。周游列国，孔子周游列国也被很多史书记载，很多文艺作品其实也有呈现了。在周游列国当中，您觉得有哪些值得品味的孔子的故事呢？ 孔子55岁离开鲁国周游列国，68岁回到鲁国，中间14年历经磨难，那时的这个 条件比现在差远了， 太艰苦了，牛车，太艰苦了。 是， 他先后到过大小近10个国家，到处宣扬自己的主张，希望能够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但都没有达成。比较有意思的故事啊，比如说像他刚刚开始周游列国，他先到了魏国，魏国的都城叫地丘，就大概是今天河南濮阳这个地方。他看到是说，街面上好多的人啊。然后他的这个弟子冉求是为他赶车的嘛，就说人多了应该怎么办呢？孔子说，赋之，就让他们先赋起来，让他们都有钱。冉求又问，既赋矣，又何加焉？就是已经让他赋了，又要怎么办呢？他说。孔说教之，就是教育他们。这段话呢也被说在《论语》当中啊，就是孔子治国的三步走的一个策略，就是增加人口，在此基础上发展经济，使人民富裕起来。 哦，您这么一解读特别明白 啊。对，然后呢， 再让他们受更好的教育， 然后再对人民进行教育，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准和文化素质，这样你的国家就强盛起来了。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就是孔子他